是情种，醉过痴情女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依然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